这一次跟大家讲的故事叫做《鬼前》。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睡在阿嬷的怀里面听阿嬷讲故事的。我一辈讲的故事总涉及一些牛鬼蛇神，非常好动的我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安静地聆听。然而这个故事都是我妈讲给我知的。老李是我们村的名人，不是因为他练过九十还可以赶集买菜，而是近段时间他那间破旧的屋前面总是莫名出现一些刚刚死去的野鸡野兔，有人时还会出现几担柴先。每当有人问他这是什么原因，老李总是笑而不语。讲起这件怪事还要追溯在几日前，为了可以在市集里面摆一个好位，天都未光，打了成世光棍的老李就担着两摞菜和半桶香油就出发了。四五点过农村，薄雾环绕，寂静无声，只是偶然传来几声狗叫声和鸡的打鸣声。瘦弱的老李的背影就渐渐地被浓雾笼罩住了。行走在乡间土路之间，会路过成片的墓地，一人高的坟头草路烈烈作响。这阵时老李心头涌起一些怪异的感觉，他有一种被人围观的感觉。他竟然想回头查看，但是身后荒无一人，他压住心头的不解继续低头前行。但是没走几步，喧闹的集市突然之间出现在他面前。老李就有点疑惑了，平时的路哪有那么短的，都没等他搞明什么情况，就被一群前来买东西的人围住了。看着自己的幼菜和油几乎在一瞬之间被买完，老李就十分之高兴了，执起档单就准备回屋企了。突然之间一股困意袭卷而来，老李仔细地数过钱之后，观看了周围，小心翼翼地将钱放入口袋里面，然后就求其找了个瓦顶屋就瞓低了。突然之间远处就传来鸡的啼鸣之声，老李立刻就清醒了。他摸摸衫袋里面的钱还在这里，于是就大大地呼了一口气。但是他将钱拿出来的时候，发现钱变了冥币，差点就将他击晕了。这阵时他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的坟墓之中，而他就躺在一座坟墓旁边，而他刚刚买出去的菜和香油就正摆放在各个坟墓之前。生活了大半世的老李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一群小鬼给戏弄了，于是他将菜汁放入菜篮里面，但是啲油已经泼洒在地面上，点都攞唔翻噶啦。然后他破口大骂：你哋呢群冇良心噶！我一个九十岁的人啦，就靠嗰啲揾食，你哋仲断我啲米路，你哋想点啊？讲完之后，老李就有啲想喊啦。呢阵时墓地又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把威严的声音响遍天空： 老汉莫急，我哋唔系有意害你噶。因为四五点的时候阴气正浓，人鬼最难辨别，加上你阳气衰弱，我们一时之间不能认出你的身份，才做错了件事。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补偿你的。老汉你再回去先吧，坟地不宜久留，留长了容易被恶鬼侵蚀。 老李听完只好无奈地离开了。生人的话尚且不能传信，更何况是那些鬼话呢？他等啲补偿根本就不抱希望，就浑浑噩噩咁度过咗呢一日。直到第二日嘅早上，老李起身就去打水啦。当佢推开门嘅时候，眼前就出现咗几只死咗嘅野鸡、野兔同埋几扎柴。佢欢喜咁就将啲嘢攞咗入屋里边，本以为呢件事就咁完啦，但系冇谂到呢啲所谓嘅赔偿每日都会出现。咁样就引起咗村里边嘅人嘅注意啦。虽然村里边问阿老李嘅人好多，但系老李就只字不提。呢一件怪事一直持续到阿老李去世啦。村里边嘅人帮手办理后事嘅时候，喺佢枕头底就发现咗一沓冥币。